想你就现在，想你每当我有盼望，所有遗憾的都不是未来，所有爱最后都难免逃不过伤害，不必再重来。 是一个秋天， 这首《天亮了》是韩红根据一个真实的故事创作而成。在韩红翻阅了一大堆灾难性的报道之后，这一家人的故事深深打动了歌手韩红。经过多方联系，她领养了这个大难不死的孩子。歌曲表达的就是生和死的瞬间，父母想到的并不是自己，他们用自己的双手把生的希望留给了儿子，这就是父母之爱。一起来听到《天亮了》。 他的双肩托起我重生的起点，黑暗中泪水沾满了双眼。不要离开，不要伤害。妈妈告诉我，希望还会有看到太阳。

是我在呼唤你。 光如如梭，一梭采菊，一梭痴。青丝百转，丝丝缠乱又不知。织一段锦绣纹饰，比连理双枝，难寄托这相思。兜兜转转，朝花夕拾却已迟。寻寻觅觅，醉生梦死又一世。还记得前生盟誓，与眼睛无词，横对面不消失。我愿化作望断天涯那一方青石，篆刻心几时却已迟，寻寻觅觅，醉生梦死又一世。还记得前生盟誓，与眼睛无词，横对面不相识。我愿化作望断天涯那一方青石，心头是你的名字，轮回彩蝶花千字赋，织就成丝丝，剪不断，共缠绵，生生世世。我愿化作望断天涯那一方青石，篆刻心头是你的名字。 幸福就像花期开到荼蘼，爱情留在秋天独自叹息，沉默的空气下起大雨，提醒我的孤寂。唱不完的情歌散落风